缅怀金日成主席贝宁全国委员会近日在科托诺宣告成立，成立是由贝宁金正日将军万岁亲母会、贝宁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、金日成金正日追研究小组、科托诺记者大学的人士和群众参加。缅委会决定在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之际，积极介绍并宣传他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，举办缅怀会、电影欣赏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。另外，缅怀金日成主席阁下泰国委员会近日宣告成立。